是8:20的眼睛这样。我把他叫过来，我说老二，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？什么圆圆呢？您买这月饼圆又圆？我说什么缺半边呢？那咬一口不就缺半边吗？我什么乱糟糟啊？又把它嚼碎了不乱糟糟吗？我什么静悄悄？要都吃没了不就静悄悄吗？嘿，有点意思，很幽默啊！你别看你没乐，我倒乐了，知道吗？我得看啊，拿了4个月饼，我把小三儿叫过来。小三儿我一看都有气，就这模样，往那一站。你说你管管我呀？他俩都流出来了。问，别着急啊，宝贝儿，今天什么日子？8月15。那不吉利的话、倒霉的话、丧的话都不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问呢，把手拿去。什么圆圆呢？什么圆圆呢？那个爸爸妈妈圆又圆，我们俩圆什么？那什么缺半边呢？要死了一个就缺半边。什么乱糟糟啊？我们大伙儿一哭就乱糟糟。我什么静悄悄？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继续来探寻那些晚年仍然活跃在娱乐圈的可爱的老头啊。曾经饰演过很多经典小人物的李琦，也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啊。说李琦是小老头，是因为他虽然长得很老成，但年纪其实不大。从事话剧一辈子，李琦因为长相的原因跟老头是一直有着不解之缘。2005年，李琦出演了情景喜剧《东北一家人》，把那个倔强又可爱的老爷子演的是惟妙惟肖，深受观众的喜爱。有一回啊，他坐出租车，那司机就说啊，说你这戏演得真好。我说你得有70了吧？李琦故意生气地说，什么70了？我才50多。那司机不相信，你胡说，还自言自语地说，不会吧？啊？这有这么小年纪吗？得，看来李琦这可爱老头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，无法改观了。下面呢，请听《东北一家人》当中牛永贵和朋友夏小琪的片段，牛永贵由李琦扮演。 想跟我玩，我玩死你！想跑，我打折你的腿！对不起了啊，看着，堵上。下个棋嘛，你看你嘟嘟嘟嘟嘟嘟，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啊？看我的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跳跳跳。呀，呀，我这个跳回来了。那不行，这边不行，我这边不行，我走这边。你看，你走，走，我走这儿了。 走好了， 好了 啊，我发现你雷锋啊， 不客气。 风格高，把道让给我了啊！ 让给你了， 看我的，我走这边，我跳，跳进你老母了！ 这没看见！ 哎，站住！ 回一把， 不能回， 一把就回一把。 你这人不像磕碜的， 不能回， 就一把， 不行， 对吗？ 兄弟向我招手，我曙光在前头。 就回一把行吗？ 不中， 一把 不中， 就一把。哎。就回吧行吗？ 不行， 不回，我渴了，给我整口水去。 来，伟东，老家伙，就你这智商，还跟我玩棋呢？今天我给你来个干脆，把你整出眼泪，给你干报废，然后再给我下跪。 哎，你动， 干啥呢？咋没动呢？我发现呐，你这个人下棋的棋品跟人品一样赖。 你拉倒吧，你谁赢了？哎呀， 去的， 干啥呀？赢房子赢地呀？你没毁过棋呀？我跟你这种人下棋，我倒8辈没了。去，一边打去，我看你又不烦别人。 你玩的很有理啊， 哎， 就好像谁愿意跟你这臭棋篓子下棋似的。我告诉你。我要再跟你下棋，我都不姓金。 你快算了吧，你愿意跟你下？ 哎呀，跟你这种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下棋，我先磕碜。 你说啥呢？ 啊，谁生活作风有问题？ 你， 谁生活作风有问题？ 你呀、 啊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 就是你呀、啊，快滚，烧上我家来，我罚你滚， 滚就滚， 滚。 老牛头子 啊，

我 Megan 托 Megan 托是懂了， 接头暗号是鸳鸯茶， 接头暗号。哎，你别吹这个曲子，这是个美国歌。 是的， 这儿不许唱的，就是这个。 嘘，轻点，轻点。 等等，我要去土耳其浴室，就要冒生命危险。 是的， 要是你去，你一走出这大门，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，滴滴滴。你要一说，我的性命更难保。 是的，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。 是的， 你怎么老说是的？是的， 是的。 好吧，你听好了，你要答应我，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，你们就离开这儿。 是的， 一言为定。 是的， 好，我去土耳其浴室，我认了，胡子我也认了，什么都认了。那么你等一等，你给我进去。 哦， 你给我进去，进去。 我会憋死的。 赶快进去。好，不要动，我会回来的，你等着瞧吧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虎口脱险的片段了。说可爱老头呢，当然少不了孩子们的故事大王孙敬修。孙敬修本来是一名人民教师，上世纪30年代广播由美国传进咱们国家的时候呢，孙敬修就成为了第一批接触广播的人。有一天他应电台的邀请，和班上的同学一块儿去录一档节目，他无法想到在当时有多少人通过北京上空的电波听到了他的声音。而孙敬修从此之后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，就是给孩子们讲故事。晚年的时候，孙敬修仍然保持一颗童心，和小朋友做游戏啊，给他们讲故事啊。1990年，孙敬修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享年89岁。孙老临终前还有一个心愿未了，那就是还有一些写好的故事来不及录音了。孙老一生为孩子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段孙敬修讲的小故事《熊猫的客人》。 好，小朋友，你们都看见过熊猫吗？看见过。今天呢，我给你们讲熊猫请客的故事。你们看看这个熊猫，它的客人都是谁啊？这一天呢，这熊猫就在屋子里头预备了糖果，还有茶水，还预备了积木，好些个玩意儿搁在桌上。它在屋里就等着，等着等着啊，就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，咚咚咚。是谁来了？熊猫啊，立刻就把门开开了，一看，是小白兔来了。这小白兔看见他就说：“熊猫，你好。”熊猫就说：“你好，请进来吧，请坐，请坐。”哎，谢谢。熊猫端来了一杯水，用两只手捧着，请喝水吧。小白兔用两只手接过杯子，谢谢，谢谢。正说着话呢，就听见砰砰砰。哟，这是谁把门敲得这么响啊？是谁来了？熊猫立刻开门一瞧，原来是小黑熊。这小黑熊也不问好，就进屋了。熊猫搬过一把椅子，还没等他说请坐呢，小黑熊已经坐在床上了。熊猫端来一杯水，对小黑熊说：“请喝水吧。”这个小黑熊啊，连看也不看，把头一摇，我不喝，我要玩积木。说着啊，他伸手就抓螃蟹了，又把那积木啊就往他这边啊都扒了。熊猫就说：“好，咱们一块儿搭小桥好吗？”这小白兔立刻就说：“好，我们一块儿搭小桥吧。”这个小黑熊呢，把脑袋一晃悠，不，我要自己搭房子。说着啊，他拿了好多的积木，一块一块的，他就搭起房子来了。落呀落啊，越落越高，落成了大高楼了。熊猫和小白兔只好就用剩下的几块积木一块搭小桥，搭好了，哗啦！怎么了？ 小黑熊搭的那个大高楼啊倒了，把熊猫和小白兔刚搭好的小桥也给砸塌了。小黑熊哈哈的大笑起来了，他把人家搭的桥都给打倒了，他还笑呢。小白兔心里顶不高兴，可是他没说什么。又玩了一会儿啊，这个小黑熊一晃悠脑袋，我走了，他也没说再见，他就走了。待了会儿，小白兔也要回家了，他对熊猫说，熊猫，明天请你到我家里玩好吗？熊猫挺高兴的，乐着点点头，我一定来。好，我等你，我走了，熊猫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小白兔在回家的道上啊，走到小黑熊的家门口了，他站住了，他想，明天我请熊猫到我家做客，到我家来玩，我请不请小黑熊明天也到我家里头来做客呢？我请不请呢？小朋友，你们说请不请啊？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，欢迎继续搭乘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，我们继续探访可爱老头的旅程。说可爱老头，相声泰斗马三立绝对是当仁不让。看他那一双可爱的小眼睛，面条似的身段，凹腮肥耳，一登台就会逗人乐。马老这一辈子都在给观众带来欢乐，就是老年生病住院的时候也不改幽默可爱的本色。一次因为生病需要手术，医生怕马老紧张，就安慰他说，大家都很喜欢听您说的相声，等手术好了之后还得继续听马老给大家讲逗您玩呢。结果马老听这话之后把脸一板，煞有介事地说，这回可不能逗你玩了，咱们得动真格的了啊。在这种融洽的气氛当中，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。下面呢，为大家奉上马老的一个经典的片段，查卫生。听相声的时候咱们再次一起缅怀一下相声泰斗马三立。 有一位局长啊，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，一个局啊，他下属单位很多，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，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，查查卫生。过年过节了吗，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，到哪儿去了呢，就到个宾馆，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。局长刚一进门一看，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、啊、很多的水，这经理干嘛呢，擦地呢。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，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，可是头上并没见汗。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，拿着展钵擦楼栏杆，忙得手脚不停。局长一看，啊，很好嘛，啊，搞得不错嘛，经常这么搞吗？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回答，对了，对了，是这样，啊，很好很好很好啊，不错嘛，搞得不错嘛，啊，这局长一看。这玻璃窗户上竟是泥呀、啊！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，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。啊，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，啊！哎，那个局长，局长，局长，您二楼，您会议室，会议室，您客厅休息休息，喝点茶，抽抽烟。不不，我到厕所，我接小便。 我接小便。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。 对呀、 啊。好，好，你接小便，你跟我来。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，这是男厕，这是女厕。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。刚一进门，这里头呜，一万多苍蝇，大苍蝇、小苍蝇、麻子苍蝇、绿豆蝇，呜呜，跟龙卷风一样。局长一进去，这苍蝇身撞啊，把局长给推出来了。局长气的，这怎么搞？你们这怎么搞的？这个很扯，不笑话了吧？这个苍蝇这怎么？哎，局长，你休息一会儿，你一个小时以后您再来，您客厅您休息，您先喝点茶。我不吃茶，不吃，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。您那都坐沙发这休息，您抽颗烟，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。不抽烟呀，把烟头扔了，到厕所我接小便。哦，您接小便，您跟我来。又来了，经理带着，这是男厕，这女厕。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，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呢，稳稳当当，慢慢腾腾的，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。进来一看呢，一个苍蝇也没有。 你想 啊，很好嘛，啊，一个苍蝇也没有啊，啊，好，那我接个大便。就是局长，您接大便。您接大便，您可你要拉，您可快点拉，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。苍蝇都哪里去了？这不中午十二点吗？都奔食堂了。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马三立的《查卫生》，咱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导演文星宇。准确的说，文老爷子就是导演出身，在晚年因为演员的身份而被大家所熟知。他在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当中饰演了老干部富民的形象，幽默而且传神，观众就是从富民开始记住了文星宇这个可爱的老头的。在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，为了能够真实的塑造退休老干部的形象，文老常去老干部活动中心串门，获取第一手的材料。那个时候的文星宇烟不离手，剧组的人给他编了一个语录，第一句就是我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就能抽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烟，凡是点着了能冒烟的，除了导火索我都抽过。2007年，年仅66岁的文老因肺癌逝世，他的匆匆离去为吸烟者也是敲响了警钟。文老走了，但他的经典形象却是永远留在了大家的心中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听《我爱我家》当中富明一家在吃饭时聊天的这个片段。 昨天我想了一整夜，抛不下决心，退，坚决彻底退下来。 好 啊，工作再需要，局里再挽留，我也不干了。 对， 让他们年轻人去干嘛，啊，没有经验可以慢慢积累吧。我们不都是20几岁就独当一面了吗？ 就是、 啊、你们为什么离开我们老同志就不行呢？ 啊， 退，坚决的退。他们真的要是再三的挽留，当然了，从整个大局出发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。 哎，爸，这您放心，他们只会欢送，绝不会挽留。 真的不会吗？ 啊，绝对不会。那我在机关里待了10几年了，我太清楚了。老实说吧，像您这种情况，过了65岁了，又不明不白的让您在局里混了这么2-3年了，这要在我们机关啊，早打发了。 什么叫打发呀？您把咱爸当要饭的了。爸，他们那儿不要您，咱们这儿要您啊。 对， 欢迎您回家主持日常工作啊，也让我松快松快，把我给累死 啊。 怎么叫不要我呢？啊，现在要我的地方多得很嘛。 那是 人大政协的一些老朋友啊，这个企业界的一些新朋友，包括咱们家属委员会的于大妈啊，甚至于这个国管局中办的一些老同志，都说我让我退下来之后到他们那里去发挥余热嘛。 哟，爸，您从局里退下来上中央发挥余热，头回听说呢。 您去街道也不合适啊，我把话说头了。 怎么不合适啊？小鱼都能干，我不能干。 爸， 关键是您级别太高，没人能领导得了您。哎，您想啊，那街道主任顶多是个股级干部吧？ 股级。 那让您向他汇报工作，您受得了吗？ 那倒也是，这个不过也可以给我找一个啊相应的职务嘛。 哎，爷爷，我先声明啊，您干什么我都不反对，您可千万别到我们学校当辅导员，我们学校辅导员都120多位了。哎， 您这话倒提醒了我啊，教育下一代我是责无旁贷吧。哎，再说他们总会自然减员的啊。 爸，当然党和国家有很多工作都离不开您。哎，可是咱家更离不开您呢，家有千口，主食一人，您不做主谁做主啊？ 对，那倒是。哎，你妈妈去世之后，咱们家里是缺一个当家人。哎，早就该治理整顿了。 嗯，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《我爱我家》的片段了。那如果有个排行榜是评选演艺圈可爱老头的话，相信李丁一定会名列前茅的。李丁的本名叫做李守海，1947年入党，他改名还是因为革命的需要。一次连队要深入县城执行任务，需要起个化名。当时李丁和朋友打赌，闭着眼睛从报纸上随便挑个字儿。当时李守海挑到了吃肉的肉字儿，朋友笑他说：“你以后就要叫李肉丁了吧？”李守海挠了挠头说：“肉字儿去掉，就叫李丁好不好？”就这样，李丁的名字用了几十年。全国解放以后，李丁开始从事话剧表演，不过影响力最广的还是他的电视剧作品，其中《宰相刘罗锅》里他饰演那个大智若愚顽皮可爱的六王爷，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那说到这儿呢，今天咱们探寻可爱的老头的旅程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节目的最后送上《宰相刘罗锅》的插曲，由谢东演唱的《清官谣》。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而又，你就是定盘的星。什么是公，什么是名，什么是奸，什么是忠，嬉笑怒骂路不平，背叛人不公。杆子挑江山，一一而又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情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后人听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一而又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公，什么是名，什么是奸，什么是忠，嬉笑怒骂路不平，背叛人不公。杆子挑江山，一一而又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情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。